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56集，李妙妙不再出声，不断地抓住一只只黑猫。他们确定一只猫不是薛定谔的猫后，会在这只猫的后腿上剪掉一小撮毛作为标记。时间慢慢过去，两个小时后，众人集结在城堡一层的大厅。寂静空荡的城堡里，窗外传来钢铁森林有规律的金属撞击声。唐默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朝他摇摇头，目光轻轻地扫过格雷亚。大厅的中央，穿着深红色礼服的金发男人右手拄着短杖，左手臂弯里抱着一只小小的黑猫。发现唐默和李妙妙看着自己，格雷亚抬起头微微一笑，这只小可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缠着我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伸出手指，小黑猫立即张开嘴巴，弱弱地咬了上去，说是咬，更像是舔。小猫撒娇地眯起眼睛。格雷亚温柔地说，作为一个绅士，我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淑女的邀请，尤其是一位这么可爱的小淑女。赵小飞没理会这么奇怪的男人，他说出了自己这一队的情况。 我们大概找了97只猫，没有找到薛定谔的猫。 我们找了86只。 赵小飞的脸色难看起来。三个小时，他们一共找了183只猫，没有一只是薛定谔的猫。刚才在大厅里，他们一共看到400-500只猫，按这个速度下去，他们至少还要再找六个小时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越往后越难找到新的猫，这个时间会更加漫长。 黑塔没有给这次任务限定时间。 赵小飞严肃地说。 但是我感觉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找下去，要抓紧时间找到那只猫。 众人都同意他的观点。唐默张开嘴正准备说话，忽然他抬起头看向窗外，与此同时，傅文铎、格雷亚也猛地抬起头，一起盯向窗外。下一秒，只听一道奇怪急促的金属碰撞声从窗外响起。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迅速地从城堡侧门离开，进入漂亮的花园。李妙妙等人也随即跟上。当他们看到那个从远处过来的人时，五人齐齐定在原地。 嗯哦，今天您吃偷渡客了吗？偷渡客的心特别好下酒，偷渡客的肝爆炒不油腻，偷渡客的大腿嚼劲又有力。哦，我尊敬的薛定谔阁下，今天您吃偷渡客了吗？ 不成调的古怪童谣从平台的远方悠悠传来。一个穿着邋遢的瘦老头，手里拿着一壶香蕉酒，一边打着酒嗝，一边嘿嘿笑着向钢铁城堡走来。他的铁鞋子用力地砸在钢铁平台的地面上，发出那种古怪急促的金属碰撞声。他左摇右晃地走着，浑浊的眼珠里全是贪婪和欲望。当他走进花园后，他直接走到花园的中央，从怀里掏出一只破碗，接着再从袖子里拿出一个脏旧的塑料袋，一股脑地将里面的黑色固体都倒进碗里。刹那间，屎一样的臭味充斥了整个花园。那味道浓郁的令人作呕，屎臭味几乎凝聚成实体，空气中能看到黄色的臭香。赵小飞干呕起来，格雷亚眯起眼睛， 嘴角笑意消失。李妙妙还好，地球上线前她是医生，还是外科医生，见惯了这些东西。生理性的反胃不受控制，唐沫也抿起嘴唇，手指慢慢捏紧。忽然，一只温暖的手挡在了他的面前，唐沫身体顿住，错愕地转头看向傅文铎。傅文铎低垂着眼睛，右手死死捂住唐沫的口鼻。唐沫轻轻吸了一口气，闻到一阵淡淡的柠檬味儿。进公塔游戏前，他们找了个房子洗澡，沐浴露好像是柠檬味的。不知怎么的，唐沫脑海里闪过这句话。炙热的掌心紧紧捂在唐沫的脸上，皮肤相贴。唐沫回过神，他手指动了动，右手抬起又放下，竟没有将傅文铎的手拉开。赵小飞和格雷亚站在他们的身前，看不到他们的动作。许久，被遮住的脸上，唐沫不动声色地翘起唇角。傅文铎做出口型，怎么样？唐沫摇摇头，还好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恶臭味越来越淡。三分钟后，大家已经习惯了这臭味。傅文铎有点遗憾地将手从唐沫的嘴上拿开。那穿着破烂的瘦老头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那只破碗就搁在一旁。乞丐老头大声地再次唱起了那首《偷渡客之歌》，他在歌里又吃了一遍偷渡客的心肝肉。唱完，他嘿嘿一笑，鼻子动了动，嗅着空气里的味道。老头不怀好意的目光扫过傅文铎和李妙妙，吆喝起来： 精品猫粮，地底人王国皇家认证，薛定谔阁下的猫最喜欢吃的美味猫粮，有人要买它吗？ 赵小飞大声说： 怎么买？ 怎么买？哦，我尊敬的薛定谔阁下，这世界上还有人不知道怎么买这碗猫粮？ 瘦老头一脸夸张的表情，忽然他表情一变，嘶哑地笑了两声。 怎么买？用偷渡客来买，一个偷渡客值一碗猫粮。 唐沫目光一冷，出声说： 如果我们不用偷渡客买呢？ 不用偷渡客买？ 老头怒道： 你这个不想付出还想得到猫粮的无耻人类，没有偷渡客，一碗猫粮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们，一碗都没有。现在明明有两个偷渡客在这里，你们却连一个偷渡客都不肯给我，就想买走我一碗猫粮。我告诉你们，门儿都没有。 竟然有两个偷渡客！赵小飞犀利的目光刷的一下扫过来，盯着唐沫四人。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 瘦老头从地上爬起来，恼怒道： 没有。 傅文铎淡漠地说： 有。 众人的目光齐齐看向傅文铎。红铜色的月光下，高大英俊的男人右手一甩，一把漆黑的三棱形利器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上。他嘴角微勾，声音低沉磁性： 杀了你，这碗猫粮也是我们的。 老头一下子愣住。游戏规则第三条，打败守护猫粮的贪婪地底人可获得猫粮。下一刻，傅文铎和唐沫一脚蹬地，嗖的一声窜了出去。一切发生的极快，锋利的黑色利器向头劈下，粉色的小阳伞从下方袭来。唐沫一手撑在地上，伞尖朝上，利落地刺向对方的咽喉。这邋遢老头也没想到唐沫和傅文铎会突然进攻，但下一秒他便从怀里掏出一根歪歪扭扭的烂木头，先将小阳伞劈开，再迎向傅文铎。唐沫向后倒退两步，老头的烂木头与傅文铎的三棱形利器撞上。老头身材干瘪，十分瘦弱，身体里却隐藏着强大的力量。傅文铎倒退半步， 这老头竟然稳稳地站在原地，他惊讶地咦了一声，只见他手里的烂木头被砍出一道浅浅的口子。他再抬头看向傅文铎的右手，目光贪婪。 把你的手砍下来给我，这碗猫粮也可以给你。 傅文铎和唐默根本不给他再说话的机会，两人齐齐攻了上去。宽敞的花园里，激烈的打斗声不断响起。很快，赵小飞也加入了战局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巴掌大小的紫色小盒子，对准老头，一连射出多发紫色细针。老头游刃有余地躲开他的细针，同时还有余力抵挡唐默和傅文铎的联手。但渐渐的，他也稍微落了下风。见状不妙，老头一咬牙，转身就想跑。唐默抬起右手，数十根银色钢针瞬间出现，针头一转，飞向老头。这老头咒骂一声，躲开攻击，钢针全部射进土壤里。老头被迫跑向左侧，傅文铎直接从左侧攻了上来，令他避无可避。老头愤怒地吼叫起来，他一把折断手里的烂木头，顿时一股比猫粮更臭的味道散发出来。这味道超越了人类想象的极限，唐默的喉咙一阵蠕动，差点吐出来，连傅文铎都被这味道熏的动作停了一秒。老头借此机会抓起猫粮就跑，走的时候还朝几个人类吐了口口水。 呸！你们这些无耻的人类！ 唐默一只手捂着嘴，另一只手再次抬起，双眼通红地盯着这老头，再次射出数十根针。傅文铎也拿出一根细细的绳子探向老头，老头不敢大意，两个玩家强迫自己适应这恐怖的臭味，再追向他。傅文铎刺穿老头的大腿，老头踉跄着跑向大门。唐默干脆扔了小阳伞，翻手取出大火柴，他怒喝一声，火柴头在地上摩擦出火花。就在唐默的大火柴即将点燃老头的衣服时，一道深红色的衣服从他的背后窜上来，利器刺入血肉的声音响起。唐默的动作停了一瞬，接着他挥舞火柴点燃了老头的身体。老头张大嘴巴，不敢置信地盯着眼前的三个人类。唐默将小阳伞收回手腕，傅文铎也站定身体。他们转身，只见一个高瘦优雅的金发男人抬起手，轻轻地盖住自己的礼帽。格雷亚微微一笑，从邋遢老头的胸口拔出自己的拐杖。他抱怨道： 哦，这味道可真是太令人难忘了。 My lady， 这样的味道真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。 也不知道格雷亚的拐杖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，在他刺入老头的身体后，老头就停止了呼吸，大火很快吞噬了这具尸体。李妙妙跑上来，从老头手里拿走猫粮，火焰渐渐熄灭，留下一地黑色灰烬。唐默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格雷亚手里的短杖，再看着地上的这滩骨灰，嘴唇慢慢抿起。 这么臭的东西，真的会有猫想吃？ 唐默转头看向他，赵小飞凑过来看了看这坨屎一样的东西，捂住鼻子。 还是很臭，这老头不是骗我们的吧？这真的是猫粮吗？ 格雷亚非常有耐心地解释道： 他或许会骗人，但是黑塔永远不会骗人。打败守护猫粮的地底人，就可以得到一碗猫粮。瞧，我们现在便得到了它，一碗十分美味的猫粮。 唐默淡淡地说：你要真觉得它美味，可以送给你吃。大概是不想吃猫粮，格雷亚闭上了嘴，不再说话。李妙妙是外科医生，对这种脏臭的猫粮接受度很高。她拿着这碗猫粮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薛定谔的城堡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